庆祝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，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暂时歌曲舞台胜利的727代代相传，25号在平壤的绫罗人民游园地举行。观看演出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。表演者推出了说话与合唱、金日成大元帅万万岁、三重唱与合唱、三年战争、合唱祖国保卫之歌、诗祖国等丰富多彩的节目。